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，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憎，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，没有心只像闲人，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，注定只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。 有些人呢，看似和你密不可分，等某天他风一样的离开了，你才会感觉你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差异。没有人会成为你难以治愈的癌症。有些事呢，好像离开你寸步难行，可是没有你的时候呢，地球依旧在旋转，你才会知道自己不过是他人口中的一个喷嚏，若有若无。所以不要把某个人看得过重，也不要把自己摆得太高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少一些负重。 尽管我对一切强势的女人都有一种受压迫者的隐隐的反对，可是当有的时候看到他们，就例如说我的一个领导啊，很坚强又很孤单的背影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又会觉得有一阵儿悲凉。或许每一个貌似坚强的人，其实也是不得不显得坚强。我们每个人不也都只能这样孤单吗？ 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感到倦了，厌倦那些无聊的谎言蔓延在街边，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让阳光穿过你的眼睛温暖你的心。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伤了痛了，这座城市中记忆的碎片总刺痛你的心，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在那湛蓝悠远的海边放空你的心。穿行在无垠的沙漠，寻找那绿洲。把那爱恨与纠缠埋在沙丘后面。穿行在雨后的草原，邂逅彩虹。把那灰色的忧愁藏在彩虹背面。行在无垠的沙漠，寻找那绿洲。把那爱恨与纠缠埋在沙丘后面。穿行在雨后的草原，邂逅那彩虹。把那灰色的忧愁藏在彩虹背面。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感到困惑，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你不知所措，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在无尽烂漫的星空下安静你的心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手煎熬，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再长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，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金海心那么骄傲。一个人如果自诩太高，生存状态不好又无法改变，那么他大脑的保护机制就会发展出一套自我安慰的策略，把缺憾发展成骄傲。这种办法当然对维持心理平衡会有一定的帮助，可是依然难以消除内心深处因为洞知真相而产生的怒火，因而会导致循环自诩更高和现实关系更为紧张。所以更好的策略啊，应该是调整自我期待，不要和现实太过脱节。 改写下半生，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。 有你，永不待。 古巨基在拉阔音乐演唱会当中翻唱容祖儿的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的粤语版本《我的骄傲》，他演唱得非常的动情啊。都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可是把自己看得过低也不能够解决问题，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失去动力，过于妥协放弃，生活停滞不前，结果呢又需要进一步调低对自我的期待，这会形成另外一个方向的恶性循环。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的自我定位呢？我想是可以参考一下啊，投篮原则，所谓跳着完成目标。接下来蔡依林《旅程》。 你是谁总能决定光的程度，晶莹夺目如星光般锋芒毕露，往你自信里逃逃出微笑，逃出阳光闪耀，带潮流奔跑，那旅程有了新起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